六，阅读课文。父亲与电脑。我的父亲是一所农村小学的退休老校长，始终对电脑有一种又敬又怕的态度。他一直觉得自己年龄大了，现代的东西太难学。父亲是在农村读的老式学校私塾，之后便在村里做老师。一批批学生，包括我在内，都是在他的教育指点下走出农村，进入城市，在全国各地甚至世界各个地方工作。时间过得飞快，他脸上的皱纹越来越多，他教过的学生也越来越多。记得小时候下课后，我常常喜欢从教室里出来，偷偷跑到父亲的办公室里，坐在他的办公桌旁，翻翻他的备课笔记，摆弄摆弄他桌上的教鞭，又偷偷地拿出一两支粉笔藏进口袋，然后再溜回到教室里。那时候我对父亲的办公室又敬又怕。而现在，我的父亲像个小学生一样恭恭敬敬地坐在我的电脑桌旁，用不太灵活的双手移动着鼠标，打开电脑里一个又一个窗口，目不转睛地看着那些国际国内新闻。父亲能写一手漂亮的毛笔字，每年过年时总有邻居拿着鲜亮的红纸走进我家的门槛，父亲微笑着客客气气地把他们让进屋，然后戴上眼镜挥笔写出一幅幅对联，第二天就贴在别人家的大门上。当父亲看到我的电脑里也能打出字体漂亮的文章时，显得十分吃惊。父亲知道社会在发展，科技在进步，可他一直生活在信息比较闭塞的农村，所以没想到科技发展会进步得这么快速，离我们的生活又是这么近。他静静地坐在我的身边，看我在一个小时左右就能打出一篇短文，而且不用纸和笔，不禁连声说：奇怪，奇怪。我的文章写好了，用电子邮件发送出去，他不相信地摇摇头问：这就好了，连邮局也不用去，信封邮票也不要。后来一位编辑发来回信说文章收到了，他这才相信，嘴里又不停地嘀咕着：这玩意儿也太神奇了。父亲退休在家没有事情，就是喜欢打牌。我从电脑里找出打牌的游戏，他瞪大眼问：真的可以玩？说着就情不自禁地坐上去，第一次就赢了，他立刻笑得花白头发乱颤。玩了两个小时的游戏，父亲忘了喝茶，忘了抽烟，我催他睡觉，他笑着连连说：早着呢，别急别急，再玩一会儿。从此，我父亲成了电脑游戏迷。